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又到周五了，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这是我们节目周五的一个通用口号啊。今天跟大家读什么书呢？先不说书名啊，其实现在啊，一到了假期，就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或者是让孩子去参加很多的游学团啊。去哪些地方游学啊？都是去世界著名的学府啊，什么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北大、清华等等哈、啊。那么孩子们去那儿干什么呢？我们还真不知道，但是大家想他们去干什么，我们还是能够了解的。就是希望孩子们去这些国际上的一流学府去体验一下他们的学生的状态、学习的氛围以及校园的环境啊，给他们在内心当中啊埋下这么一颗种子，有朝一日啊能够放飞他们的梦想，带着他们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不一定要到那上学啊，这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初衷啊。那么游学这个事儿，我们且不说孩子们到那之后真的是去玩拍照，还是真的去体验一下人家学校的治学的这种啊、各种要求哈、啊、和他们的实际情况，且不说孩子们，大人们自己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也给自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游学呢？嗯，除了旅游，您有没有考虑在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去一所知名的大学去那沉淀那么一段时间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在网上已经很火了，包括一些音频课程，叫做在耶鲁精进。有请我们今天的推荐人，也是特别策划张慧。张慧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人都去耶鲁了哎呀，我刚刚吃完的饭还有点噎着，让我更加噎了啊。这个作者其实还是我们的同行哈、啊、是很有名的一个、嗯、杂志啊，财新周刊的主编、嗯、 对， 王朔。 是的， 不是那个小说家啊，剧作家王朔、 哎、对，闪烁的说， 哎，火字旁一个乐啊。 嗯， 首先想问问张慧，他怎么去的耶鲁啊？ 王朔老师呢，他是在中国这个传媒行业也是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一位老师，年轻有为。他是那个财新传媒的执行总编辑，财新周刊的主编。 嗯、 那么他当年他这个是他2016年到2017年在耶鲁写下的这本书。那么他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起源，在耶鲁大学呢，每年有一个耶鲁世界学人的这么一个项目，在全球呢，遴选就是杰出青年，到耶鲁，大家一起，可能是各个领域的，因为各个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就杰出在 他各自己的国家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一起聚在耶鲁进行这个思维的碰撞，进行访学，有这么一个项目。那么王硕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被选为2016年的耶鲁世界学人。嗯， 用他的话来说呢，每年从世界上千候选人中挑出十余人在耶鲁大学学习一个学期，旨在培养明日领袖。明日领袖实不敢当，我把这当成难得的学习机会。那不管他想不想，反正他去了。对不对？ 是的， 反正去了啊，去了还有一本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没去的人来说啊，也是可以通过书了解了解他在那儿都干什么了， 是吧？ 对，他写这本书的初衷也就是想要分享。 嗯，是啊，你代表我们去吧。 对， 我们去不了，是不是？啊，以后我买张飞机票去那转一转。 是的。 好，他其实这本书呢，我大概看了看啊，他是在耶鲁和很多在耶鲁的一些世界知名人物，包括一些这个学者哈、教授啊，也包括一些这个学校 里和他一起去耶鲁的其他国家的 人， 对、 包括就是耶鲁的一些机构的啊，一些负责人啊， 是的， 进行交流、深入的访谈，最终呢集结成书哈、写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一些耶鲁著名人物的故事哈、 对， 也有一大段呢是在谈这个金融领域的一些观点，以及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来进行个人的财务投资哈、还包括怎么去谈判，是吧？ 对、 等等。 还有他后面，其实他也不仅是在耶鲁大学附近，就沿着美国的那个就是周围的城市，他也就是都走了走，拜访了一下当地的名人，也亲身见识了一下，更深入的见识了一下美国是怎样的。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这种小文章的综合， 对、 集结成册的这么一本他游学杂记啊， 是的， 这么来理解哈。那当然我们也会挑选其中的一些部分跟大家来分享哈。首先想问问张慧，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些篇章的哪些文章？ 因为这个书里面有这么六个部分嘛，第一部分是耶鲁故事，讲述人物，就是他大部分是他跟认识的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对话，然后产生的一些感想。第二部分是极简金融课，然后极简谈判课，还有材质逻辑，还有在美国看美国，还有最后一部分是这个问答的部分。那么我觉得中间的几个部分关于讲具体的这个金融谈判还有材质逻辑方面的知识还是干货非常多的。所以我自己对材质逻辑的部分比较有感受，因为可能好几天的内容呢跟我们日常生活还关系挺大的，而且作者也写得非常通俗，很好读 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的是第二部分 啊，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金融课， 对对对，个人应该怎么投资哈。 对， 还有就是第一部分他和耶鲁的几个著名人物啊进行这个访谈。其中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耶鲁自己有一个这个校园产业的这个基金哈，校产基金，反正跟哈佛啊，这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几个校产基金。他就算是采访了啊这个校产基金的这个管理人哈，管理人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的意思就是说，市场能给你什么，你就只能拿着什么，不管它高还是低，因为其他选择更糟。 是的，相信市场，尊重市场。 啊，对，这个人呢又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在耶鲁呢拿的钱呢大概是这个百万年薪，是吧？但是比起那些专业的 投资 人、基金经理或者说那华尔街人，他挣的少得多。 是 啊，有的这种基金管理人做得好的话，年收益是上亿的。但是他又比这个教授什么的哈。 对， 要高很多， 薪水要高一些。 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他才能够长期的在这个校产基金里当负责人哈。 也算是一个情怀和收益的一个平衡。 对，那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呢，他们的这个校产基金啊，是扛住了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虽然当时好像也跌了 好像是20%啊还是怎样啊，但是他们也是基本上满足了当年的这种现金的需求。 对， 还对比了哈佛，哈佛当年呢也是赔了不少钱，所以有一些项目校园里面的开支都暂停了，一个什么科研学术的建设的项目，而他们目前来说也还可以，证明他管理还得当啊。他其中谈到的一些管理的方法，我认为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些外头的基金公司帮他们来做这个打理啊。他们是怎么来选择和寻找的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耶鲁校产基金要与外部管理团队所有人都见面，而不是只见负责人。 对对，嗯，就是要完全去了解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而且是表示一种彼此的信任。 嗯，另外就是他希望这些管理人对于他们要投资的对象非常非常了解。 嗯， 另外呢就是这个耶鲁校产基金的目标是和这些管理人保持几十年的关系，而不是短期的关系。 嗯， 哎，因为他这个校产基金呢不像一般的这个个人投资，可能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要用一笔钱，他们投资都是特别特别 长线的，是可能是几代人。 对，所以说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啊选择基金管理人的这么一种要求哈。同时这位作者还访谈了这位校产基金的管理人哈。这个管理人呢他自己还写着本书，专门针对的是普通个人投资者应该怎么来投钱。 对， 他有句话，他说补鞋匠的孩子没鞋穿他说我自己的钱都放在指数基金里面，我现在放到我个人的这个里面的精力很少啊，很少。有人会去选股什么的，我不做这个，没有精力，我把自己的投资精力都放在了耶鲁校产基金上了全部。但是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跟耶鲁校产基金一起投资啊，他说不，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从这个访谈当中，就是我倒不是想去深入的了解他为什么投资那么成功，或者说让这个校产基金这么成功，我是见到了一个人他活得很纯粹。 对，而且非常的就是专业性，可以说就是他对自己的职业有很明确的认识和把控。 可能有人会酸溜的说他都几百万年薪了那是吧，反正吃喝都不愁了。那我想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几百万年薪并不算什么。 对， 但是他其实活得相对来说很简单，就是说我目前的精力都是放在我的工作上，而且我以把我的工作做好为自豪。在我做好工作的时候呢，我是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来进行管理我所要管理的这个基金的。 是的， 这是我看完这个他对这个人物访谈之后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成功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需要真的我们去 focus 它，就是去把更大的专注力自己的精力更把它理清楚，哪一部分是属于工作的，哪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 张慧，下面就轮到你的分享了。你说说哪一段给你的感触是比较深的。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书里面它有几篇，因为王朔老师他也不是学习经济学的，他是做媒体人出身，但是他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对经济学知识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那么他就用这些了解写了一些他自己认为的我们如何把经济学运用到那个生活当中的这种想法，对我就给我启发很大。比如说他有一篇文章叫请用价格来歧视我，讲的是这个就是所谓价格歧视的这个问题，也说白了也就是说那个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我们普通人买普通的东西好像处在一种价格歧视当中，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他里面讲到了一些，就是说价格歧视呢，它其实所谓的价格歧视是有道理的，它是作为一个市场的杠杆来调节。那么 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两个孩子叫朵拉和二宝。那么比如说朵拉有20本书20块饼干，二宝也有20本书20块饼干，但是朵拉对书的兴趣比对饼干大，二宝正好相反。然后朵拉愿意用2块饼干交换一本书，二宝愿意用2本书交换一块饼干。那这个时候他说他呢，就这作为一个实验来说，他怎么样让朵拉和二宝都开心，自己又能赚一笔呢？就是先拿10块饼干从二宝那儿换20本书，再拿10本书从朵拉那儿换20块饼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自己手里就落了10本书和10块饼干，但是两个孩子都很开心。 这有点绕啊这个光听可能有点绕 是有一点，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价格的浮动是跟不同群体的人的需求有关系的。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生活中任何商品都有这种情况，比如 前些年的什么红木、珠宝、 对对对，就是那些东西它定价格，也许比如说就说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它可能定1万元和定2万元对于真正去消费它的人并没有差别，那为什么不定价高一点呢？对，但是如果要是普通的可能日常的消费品的话，对我们来说就这个价格浮动，价格和需求的这个相关会非常的明显。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最后就说他想明白这些事情以后，就看开了价格歧视这个问题。他就觉得不买奢侈品也没有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消费能力不在那个程度上的话。 他有一个观点叫只买基本款啊， 对， 这个可能也越来越普遍了啊，这个心态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奢侈品不像原来那样，或者说对于一些高档的服装啊，不像原来那么疯狂痴迷，我没有我一定要有一个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同一件衣服愿意花1000元买的有一个，愿意花500元买的人有2个，如果按500元定价可以同时卖出3件，但这是利润最大化的卖法吗？啊，就是一件衣服1000块钱定价的话只有一个人买，但如果愿意花500块钱买呢卖的话呢就会有2个人买啊。那他说如果按500元定价，如果要同时又卖出3件的话，是不是更挣钱一些呢？他说错了，最好是按1000块钱的价格卖给第一个人啊，然后呢再按500元的价格卖给另外2个人。他说那1-5-2价这种做法昨天才过315，这么赤裸裸会激怒卖家的。但买的没有卖的精，至少有2个办法。第一，分出豪华款、基本款、简单、精装、低配、顶配，本来一样的东西伪装的不一样，给愿意出1000元的买家和只能出500元的买家各自一个理由。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那个卖车有豪华呀、精英啊、什么舒适啊，不同的款。第二，他就说的是错期销售，先卖给愿意出1000元的买家啊，新到的啊， 是 new arrival 啊，很多的商场都会标这么一个 对 牌子，过一阵子再卖给愿意出500元的买家，换季打折了啊。那么如果要等到换季打折时间太久没关系，过个节也可以打呀，是不是？如果节少了没关系，再发明一个节， 对。 像电商的这种双十一，对不对？ 是， 表面上降价又降价，其实是分时开展的阶梯定价策略，把早已设计好的啊这个盈利啊都赚走，这是他们的一种方法。那买家怎么办呢？如果你明白了刚才的一切，你还是愿意1000块钱买，就是要买最新上市的。 对。 那么这是真爱，祝福你们啊。那对于剩下的这些人来说呢，了解了这个定价的经济学，你就会明白永远不要买顶配精装豪华版， 因为没有那么值。 最后一句话就是奥特莱斯我来了。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实用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是，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太理性的来看待消费。 对，是的。 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嗯嗯，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一个这么一篇文章？看似好像跟在耶鲁啊这种地方游学的所得好像是吧，差得有点远哈、啊。耶鲁精进是吧？回来就精进了一下，怎么在网上买东西吗？是 啊、 你个人为什么会喜欢这篇？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像这个篇章的。题目叫做财智逻辑，财富的财，智慧的智、 嗯、 其实它也并不是说，虽然我们刚才这个例子非常的具体、 嗯、 但是其实它里面包含的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和意识、 嗯、 就是像作者一直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在耶鲁他了解了什么，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知识，并且让这些新知识他学了不仅停留在书面，而是能运用到生活中、 嗯、 这种意识是他在耶鲁给他的东西、 啊、好 嗯， 其实你要看第一章的话，那真的是谈笑有鸿儒 是 我，哎呀，我单看这些人好像就觉得只能在新闻上看到是吧，对话耶鲁校产基金管理人大卫斯文森，这是刚才所说的啊、 嗯、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还有这个拜访冷战史专家普利策奖得主加迪斯啊， 对、嗯、 还有什么耶鲁历史学教授蒂姆斯莱德的人生箴言啊、还有一个也挺有意思的文章，就是身患癌症的致癌专家啊，文森特·德维塔。 嗯，对。 嗯，其实这些人物都是在他耶鲁的时候啊遇到和碰到的。那 是。 你觉得，虽然我们不能一一为大家介绍他和这些大人物的访谈的一些内容哈、 嗯嗯， 但是你认为，就是你感觉哈、啊，就书里作者所写完这些故事之后，你觉得对他来说有哪些收获？就作为一个读者，你猜测作者会有哪些收获、 嗯？ 都见到这么多人物了， 就是这里面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是这里面刚才。就是主持人您念的一些他们是成就非常高的一些人物在各个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因为我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女性，我比较关注里面讲到了特别讲到了几位女性杰出人物，她的一些同学就是在各个国家在医疗工作或者福利工作、 嗯、 或者说也有一个阿富汗的女议员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在抗争的女性，当然也有男性在这些方面，然后作者在跟他们的交谈当中呢，非常明显的他发现这些人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业的使命感非常强、 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校产基金管理人一样， 对对， 就是他为这个而生的有点感觉、 嗯、是 吧，是抛开了很多个人的那种杂念私利， 可能我们平时太纠结于眼前琐碎的小事了、 嗯、 对这些所谓宏大的这些东西思考的比较少、 嗯、 但是作者他一下突然间就遇到了这么多跟他谈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爱和奉献的这些人，还是非常震撼的、 嗯、 读到这些故事，我觉得这个从他的行文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震撼， 嗯，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毕竟是在耶鲁还是去学习的，而且像这本书的名字也叫做在耶鲁精进还是他的一个主题，所以就像在书的这个后记当中他讲自己访学归来的一个大概有一个这么总结性的讲述，他说他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知识真的有用吗，当然他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但其实不尽然，得看你是什么人，用处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耶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如何去尽可能的获得知识，并且如何让你的知识是成为有用的，那么他也从周围的这些人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观察当中有一些收获。 他在耶鲁访谈了这么多人，好像也是接触到了很多领域的这个同学啊和这个专家教授啊，世界上的杰出人物啊， 就是不是所谓的去学一个专业。 是的，因为他们其实不像我们，就是普通的大学生，可能你要修习学分啊什么的， 没有那什么论文啊各方面的要求也没有。 他只是去访学，对。 是，在这本书的这个副标题当中是这么写的，叫“成为专才之前，先成为通才”。 对，通才。 对，通才，他可能是这个，因为在新闻媒体从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在新闻领域他是专才哈。但是在他书里所写到的这些领域，他并不是专业人士，政治啊、经济啊、医学呀、社会伦理等等哈。那你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个观点？ 就是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出自这个书里的一篇文章，就是王朔讲他刚刚到耶鲁的时候，他去听了几节耶鲁的就是直接的本科生课程，然后他就体会到当时课堂上学生的那个活跃程度是他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就非常的受触动，然后他就体会到这个在耶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通识教育，就是说先让一个人各方面全面发展，所以他说在成为专才之前先成为通才，这是耶鲁通识教育的精髓，先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全方面就是都有所有才能的人，然后你再做某一方面的专才，这种路径他认为是合理的。 所以他也，你们也把这句话放在了副标题当中。 对， 当然这个可能跟他的这个媒体人属性，我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对于很多事物都抱有好奇和探索之心。 对，新闻媒体确实是杂学。 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往后看的话，他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在观点部分，他还是聚焦在了这个财经领域哈，包括这个商业谈判领域哈，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张慧一起来聊一聊书里的一些作者的精彩观点，以及他在这个耶鲁的这个游学的一些见闻哈。不知道如果给大家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哈，让你放弃现在手头的工作，去一个高校去精进那么一段时间，随便学哪堂课都会去听，只要你约得到哪个教授，你都可以跟他聊，大家会不会放弃现在的手头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什么，抱着什么的目的去，这个问题呢也留给各位朋友一个思考。好，那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换掉我身上的旧电池，感情的期限已到此为止，这并不是什么末日，世界还是老样子。爱上你该爱上的。 这首歌叫《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您在规划自己假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把旅行变成一场游学呢？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团周五好读书单元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本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书，叫《在耶鲁精进》。我们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张慧。张慧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在介绍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如果啊给你一段时间去学校学习，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哈？张慧，我们接着来谈梳理一些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单元，我们一起来探讨哈。 好。我们刚才是聊到说那个才是逻辑的这一章。我觉得这个书里面还有一章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讲这个极简谈判课。因为这一章主要是从这个作者和一个谈判专家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和交流开始的。然后讲了一系列的感想和分析。 谈判专家是谁呀？ 这位谈判专家是一个就是耶鲁的一个教授。对，叫这个教授名字叫 Zhou Chance， 就是 周一翻译过来叫周一。 对， 这个教授是个特别受学生欢迎的人。 对， 他创过业是吧，然后管理过2亿美元的生意，还拍过电影，上过电视，还做过一些什么公共演讲哈。 对对， 还是一个学霸，因为他是哈佛的本科和博士毕业生。 是 后来在耶鲁当教授啊。 对， 有一点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功成名就，然后呢回到学术、啊、 对对，回到校园， 似乎是很多人理想当中的 是的 一个路径是吧。那这个教授讲什么课呢？ 这个教授讲的是影响力和说服力的课程。 说到影响力，那不能不提另外一个专家呀。就是西奥迪尼呀。 对，就是著名的那本就是影响力那本书的作者。 是。所以我看他好像也给同学们开了书单，当中就有这本书。 是的。 好，那 作者是听他的课，然后开始对于谈判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们请周一来，我们请张飞来分析和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周易呢，是这个王朔他在耶鲁拜访的，应该算是第一位谈判专家。他的关于谈判的这个探索是从周易开始的。想跟他学习的是这篇文章，叫做《一小时速成影响力》。就是说怎么样，让人一开始就快速的让别人能够信任你，能够接受你。比如他说提到了这么几个问题，有什么要求呢？务必要当面提。说人们接受当面请求的可能性要比通过电话、邮件等间接途径高出两三倍。 作者说这符合我的体会。看完这段话呢，我也想说也符合我的体会。 对，而且当面这种给人一种真诚的感受，这个特别重要，觉得。 他是这么分析，他说我想一是因为面面相对，说 no 很难， 对， 拉不下面子是吧。第二就是当面对话没有留下反应时间，如果你必须在一瞬间在是与否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说是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慢慢思考仔细权衡之后，就是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当面提。哎，大概是这样啊。还有是什么呀？ 还有第二点，他说态度一定要好，但立场坚决不变。 就是我们不和恐怖分子谈，但是你有什么话好好说。 对对，是的。就是一方面你要态度好，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过软弱在谈判当中。 他说举了一个例子，就是 FBI 头号谈判专家，这个人叫沃斯啊。沃斯呢就是有一回去买车啊，一步到底价，面带微笑，而且还用理解的口吻表示啊，对方还价是很合理的，但是自己呢就是出不了这个价啊，无论销售给什么样的理由要他加钱，他都是这样啊，就是态度很好，就是不改变，最后直到销售投降。因为这个人呢经常是和劫匪谈是吧，劫匪拿着人质呢是吧， 对， 所以他全靠自己一张嘴，全靠自己一张嘴， 是这没法退步 啊，就态度好，立场坚决不能 变。 还有什么呀？ 然后第三点是说贴标签有魔力，这个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就是说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要善用这个贴标签的这种说话方式。比如说你对对方说你是个整洁的孩子，你对一个小孩这么说，那么这句话就会显著的提升孩子收拾屋子的几率。可能你跟一个人去谈判，你对他说你是一个特别慷慨的人，这个人也许他就真的会变得比他本来更慷慨一些。 好。 还有他最后呢，最后周一说，如果我只给你们一个建议，那就是敢要天价。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天价是什么呢？就是你担心对方听到你的要价之后当着你面就把门摔上。 对，没得谈。 就天价到这种程度的天价。这好像和我们平常的认知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都觉得不敢这样跟人说话。 对。 但他说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在于，第一，对方接受天价的可能性总是比你以为的要大，门摔到你脸上的时候比你担心的要少。 就是说真正谈砸的时候还是少的。 对对。然后第二个是说你开天价呢，说不的是对方，而你从天价往后撤退反而更从容。那么谁在谈判中总是说不呢，谁才是处于劣势的那一方。确实是这样的。那第三就是说天价为谈判区间定锚，深刻影响接下来的谈判，因为人的心理总是受到锚的影响。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狮子大开口。 对。 对吧？那对方是狮子呀。 是。但是、 你是老虎还是猫？ 其实反而我觉得它有点像说试水那个意思。我开一个天价，你不同意的话，你可能大概就会告诉我你的心理底线在哪儿。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这让我想到了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谈的一个公开场合谈的一个案例。就是说美国电影界有一个特别牛的人，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啊。总之他在好莱坞特别有影响力。但这哥们儿呢对中国不是很友好。 啊，就比如说你中国电影导演拍了一个电影是吧，要拿到美国去发行， 嗯， 这哥们儿就来了说我给你承诺是吧，这电影我收了几千万美元我要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 你听到他给你开这么高的天价，对不 对， 对， 这就是天价嘛， 嗯， 他给你开很高的天价，那你肯定不会说不啊，对不对， 是 啊，然后你就会拒绝很多其他的这种潜在的要跟你谈合作的那种，发行方，你就跟他啊那个签上协议了。后来呢，当然是初步啊，初步的意向，嗯，等他把这个消息往外一散布，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他都签了，那我们就不去了吧，你就没有竞争力了吗， 是 这样一来呢，他就打败了他们国内的竞争对手了， 对， 等你没有别的选的时候，嗯，他再找这原因那原因给你杀价 啊， 最后就一个很低的价格拿到了在美国的这个发行， 嗯， 哎，就是让很多这个是吧，电影制作方啊苦不堪言。 对，这个好像告诉我们，谈判的时候有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个流程的推进， 嗯， 要明白我到底谈到哪儿了，这个条件是最终约定的还是， 嗯， 中间只是一个口头承诺。 嗯。这个谈判其实这个里面是体现策略也体现人性的哈， 对， 好，嗯，那接着你再来分享书里的内容。 那么王朔说他遇到周一可以说是他这个给他的谈判的学习过程打开了一个入门，那么后来呢他又去拜访了另外一位耶鲁的谈判专家，叫做巴里纳里波夫， 嗯， 这位呢是一位博弈论的专家，年纪也比较大了，可以说是耶鲁一个非常非常相关领域资深的教授， 嗯， 那么这个巴里也是一个挺传奇的人，我之前也那个去了解过一些他的资料，就是有一个品牌叫做诚实茶，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咱们知道这个，或者叫诚茶， 嗯 嗯，是这个品牌呢是巴里创办的，后来被可口可乐收购了，而且是以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嗯， 那么可想而知，因为巴里是一个谈判专家，他当然这个案子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嗯 嗯，所以就是后面王朔讲了一些他跟巴里讨教谈判技巧，还有询问这个关于诚茶这个过程。 这个诚茶的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口可乐啊收购诚茶的时候，嗯，当时呢是这个 诚茶不想卖， 对，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不想卖， 嗯， 他只是觉得对方，嗯，可能是对方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期待，也有可能是他觉得这是一种策略， 嗯， 我可以先拖一拖， 嗯， 对，所以一开始呢并没有积极的去促进这个谈判， 嗯， 但是后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巴里也跟可口可乐讲，他说就是我可以独立运作，我不是非要卖给你不可，当然我还有一个策略，就是我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把我这个品牌卖给别人，卖给你的竞争对手， 嗯， 这市场不是你一家独大的，然后就是卖给你， 你 自己看着办吧。 我也可以跟你的对手混， 对对， 是不是？你要么灭了我，要么你收了我， 是 你更高的价格，对不对？ 对对 啊，就是这个是有点江湖的那种军阀斗争似的感觉，是吧？ 是的， 我就这块的这个老大，对不对？ 对对， 你想要占据这块的市场， 嗯， 好，那要么让我俯首称臣，是吧？ 嗯，对。 要么呢，你给我更多的好处。 嗯 嗯。 然后他这个当时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就也讲到了这个优步和滴滴。 哎，我跟大家说说吧哈，这个书里这么说的，说这个 Uber 创始人呢，当时啊对滴滴的创始人说，我们要入股你们啊40%，不然就进中国碾压你。然后呢，这个创始人可能年轻也遇到了更年轻的这个滴滴的创始人陈维，结果呢就是激发了对方的斗志，双方血拼，最后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吧，滴滴呢反而收购了 Uber 中国。 对， 嗯，就这意思。 这个 东西就非常微妙，双方的这个气势啊，谁压倒谁。但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气势的问题，这就是巴里最擅长的所谓博弈论的问题。 嗯，这背后是什么样的道理呢？博弈呢？ 就是肯定双方是为了追求，每一方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嗯， 那么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双方的利益的能够达到的双方都平衡的那么一个利益最大化。 嗯， 所以就是他一直在给对方讲你的收益是什么，你可能失去是什么，但是也不要非常的就是激怒对方，也把他的那个可能出现的风险呀等等这些都非常理性的来分析出来。 嗯，书里是这么说的，说那个橙茶和可口可乐的这个收购啊，有三个选择，从好到坏依次是什么呢？就是独立运作，可口可乐不收购它的竞争对手，还有就是现在就卖给可口可乐，以及独立运作但可口可乐收购它的竞争对手。那可口可乐呢也面临三个选择，从好到坏依次是现在就收购它，第二呢就是不收购橙茶但收购它的竞争对手，第三个就是不买它也不收购它的竞争对手。如果双方都在这三个选择里面打转，其实谈不拢双输的风险就很大。通过合理切分未来的蛋糕，他们把收购延期到将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橙茶与可口可乐像收购已完成一样合作， 对， 迅速做大规模，释放价值，三年后双方成功按当初约定的购价完成交易，这就是最优的选择。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先签一个合同，然后呢大概这意思啊，三年之后啊我们要按照现在的约定来完成交易，我就是说要卖出更高的价格，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没有卖出更高的价格呀，我没有那个价值啊，那我们俩合作，本着你未来要收购我的这样的一种 双方共享资源， 那么就是共同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大之后我再卖给你，我也挣得多，你当然看得见摸得着，蛋糕这么大，对不 对？ 你花这么多钱也值了。一开始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花更多的钱 对 去买，或者说拿更少的钱把自己给卖了。 这就是非常非常智慧。我们现在把谈判都说成是是分蛋糕嘛，但大家一般只关注这个蛋糕如何切分，但其实把蛋糕做得更大才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就是大家都关注眼门前我要花多少钱，我能拿到多少钱，但如果按照这个博弈论的思维的话，我们把预期也放到里面一起来考虑。 是的， 我们就会在现阶段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越做越好，不管是卖也好还是买也好。 对。 其实这个呢在生活当中和职场当中也有很多的隐身。你比如说你去一个公司上班吧，老板当然希望你创造更大的价值，你希望老板发更多的工资。对吧？ 对。 那现在公司就这么小，我怎么发给你那么多钱呢？ 可能要是按照橙茶和可口可乐这个逻辑，就应该是老板要对员工有一个涨薪的承诺，而员工要努力为这个公司的发展壮大付出努力，可能前期付出的努力是比这个前期所得是要少的，是要多的，但是后期这个蛋糕一旦做大以后，对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对，比如说有些公司它就会有期权给到你， 对， 会有一些这个股权激励啊给到你，那么公司大了，那你的股票涨了，你自然你不 就 赚得更多了？ 自己为自己打工， 这就是很多的时候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好，这个案例还挺好玩的。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BATNA 理论，叫做这个要英文翻译一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谈不诚实的最优选择。 就是如果这个谈判没有达成，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双方补救的一些方法？ 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各自的底线来考虑啊。BATNA 是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 谈不成，我们自己手里还有什么？ 嗯，对。 嗯。那么作者呢，他是这么说的：通过这个能确定你的底价啊，但是你不能只要底价，是不是？ 嗯。 那么在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蛋糕或者是份额等着你去分啊，那有很多种分法，评分呢，按比例分呢，或者是骗人家呀，骗到多少是多少哈。哎，等等，这个呢我们就不再一一详述了。但是呢，其实保住你自己的那一块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 评分，所谓的 对，互联网公司招人往往都是用现金加期权嘛，是不是？员工和公司对现金和期权的偏好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偏好就不一样。 嗯， 那无论你是哪一方，公司还是员工，作者说千万不要说服对方把看法调整到跟你一样。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你应该把自己认为便宜而对方认为贵重的尽量都给他。如果他比你更喜欢现金，那么薪酬组合当中就尽量的多有现金；如果他比你更看重期权，那么组合中就要尽量的多含期权。偏差啊是关键，有偏好差才有双赢，大家偏好一样反而成了零和游戏。 嗯，对，就是这就没法再去切分了。 嗯，他还说，他说有人提问说我是想平分蛋糕，但对方坚决要多拿啊，还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不同意就拉倒，谁也拿不到，我该怎么办呢？作者是这么说的。那有没有搞明白你的这种刚才所说的 BATNA 啊，就是说谈不成你还有什么，就是你的底线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他比你比他更着急要把蛋糕分掉，因为你要是吧用钱，那么着急用钱本身就会把你的底线啊降低。 对， 那么是吧，这个问题你就轻而易举得出来了嘛，谁有这个主动权就算出来了。但如果你把所有因素都算了，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那么你拒绝他就行了嘛。 嗯，是，就好像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光是金钱的谈判，有的时候讨论一个问题，或者是这种互相发生争执的情况，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公平。 嗯， 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是看谁更迫切嘛。 嗯， 谁更迫切谁就输了。 对，就是首先你还是要了解自己的底牌，是吧？ 对， 这个其实很重要。好，那今天这本书呢，我们是分享了其中的几个篇章啊，大家有机会呢也去看一看，我相信会给很多的职场人士啊打开一定的眼界，特别是在这个金融方面啊，以及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商业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博弈和谈判。 嗯， 最后啊，我们来探讨这一个话题，如果张慧给你一个去游学的机会，你会选择去哪里？你会最想跟谁聊一聊？ 嗯，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那可能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说中国就算是顶尖的学府， 对对对，你不用去北大游学了是吧？ 所以我可能对国内的学校就游学的兴趣不是特别大的， 也老去清华是吗？ 对，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吧。 嗯 嗯，那可能就是会希望能够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世界上其他的顶尖学校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你有偏好吗？ 我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是会比较希望可以去就是中国大陆以外，就香港、台湾这样的学校去看一看，因为我自己是学文学的嘛，学中国古代文学， 所以你还是希望在华语区是吧？ 对对，不过工作以后，因为接触了很多就是国外的书啊什么的，现在还是很想去美国，比如像耶鲁这样的学校。尤其是看完王朔的这本书以后，对耶鲁还是很向往的。 嗯，那你想会和什么样的人聊呢？他这里面有什么？法律经济学专家啊，有各种金融专家呀，什么专家，你想跟谁聊？ 我觉得因为我个人现在的 知识储备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可能直接去跟太专业的人士聊天，有一点自己也承受不住的这种恐慌吧。所以我觉得多去跟就是其他更好的学校的学生交流，他们的学习习惯，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用处的。 那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和世界各地的学生有过交流？ 也有，像我们学校有一些留学生，我也有一些朋友是留学生。比如说我当时有一个朋友是从日本来的，然后那个同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年，他就跟我感慨，就说觉得中国人是特别的勤奋，他觉得北大的学生真的都非常的勤奋，他觉得可能他认为啊，就北大的这个教学水平学术水平是比不上学生的优秀水平的。对，他非常的喜欢北大，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呢是那种就是可能也这不一定是就是说日本学生的一个共性，可能是愿意去留学愿意到其他国家学习的人的一个共性，就是非常的开放，而且非常的愿意接受新事物，对这个学习和变化就没有恐惧。他们会就是不会特别的愿意在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路径里去，像我们可能因为应试教育走出来的嘛，对这个书本啊考试啊这些东西还是有执念的。但是如果把眼界放得更大一点，把知识看作是一个不是用于考试，而是用于充实自我，用于更实际的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想法的话，可能会整个人会有另外一种状态吧。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公司也允许你有那么三个月半年的时间去一个地方访学，但是可能你手头里的业务就要放一放了，收入也会有所减少，你愿意吗？ 我还是愿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 听众朋友，您愿意吗？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人正在多起来。 对， 那如果他们要去耶鲁的话，我们就去北大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换一个环境，找一群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学习， 对， 这是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需要不断精进 的 点。 对，像这个王朔这本书里他还有一句话，他说世事无常，精进不已是唯一靠谱的人生策略。 自己不断的努力，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表现。 对， 谁都靠不住。 是的。 谢谢张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本书在耶鲁精进，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还会在路上，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再见，谢谢。 现 在不是从前的期待，但愿这只是考验，当我独自迎着风飞扬，也会担心自己迷失方向，挽着灯火如星光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公安厅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杨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